闷闷的，能够调大一点给我吗？有一点声音闷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我这样应该可以。各位同学，我上一堂课啊，我下课的时候呢，易经学会的助理啊，淑慧来问我，我才晓得，就是因为我上堂课觉得说，我们这个班不是我庄子班的学生自己纠团来上课嘛，怎么会多了一大堆人？就是那结果后来好像才有人告诉我说，这是因为易经学会这边他们有用 email 放消息，是不是？所以就来了比我预想的人数要多啊。那淑慧就在问我说，那要让谁排候补？是不是后报名的人排候补？我说不行这样子啊，因为我这个班啊，原来是庄子班的同学的人情班，所以庄子班的原来同学一定要优先啊。那其他人是你们放消息的，这我不想担当责任啊。那可是呢，那淑慧就说，那候补排到多少？那这个教室到底能够塞得下多少人？如果后面的同学坐得很不舒服的话，是不是要让他们来啊？那我就跟淑慧讲说，且让我用课程的实力来逼退同学。所以呢，今天黑板上写的密密麻麻的呢，其实说实在话是有想要把同学吓退的意思啦。那可是呢，说不定吓退的反而是我庄子班原来的同学，对不对？因为庄子班原来的同学只是在那边听我的聊一些生活琐事，就这样子聊了20个礼拜啊，都不晓得中医的重量，对不对？那现在呢，那我今天并不是要真正的教这些方剂，不是的，今天只是做一个类似导览跟 index 的工作，就是让你晓得，如果你要学中医啊，那总是要学所谓的汉朝张仲景的《伤寒论》这本书里面的六经辩证。我为什么要非常强调六经辩证呢？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六经辩证这一套的辩证法啊，其实是非常古典的。所谓的，如果用我们的中医的这个流派来分类的话啊，就是古代太古时代的中医呢，就是那些古时代中，意思是说我们中医的这些方剂啊，到底是谁创造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就是说在我们有历史以来它就一直存在于在那里，就是这个是可能是就是1000年前穆大陆陆沉的时候，或者是10000年前亚特兰提斯大陆陆沉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啊，就是东西是没有来源的，就是没有创造者的。而这个太古时代留下来的这些方剂是中药的方剂里面力道最强的。那这些太古时代留下来的方剂呢，我们称之为古方派，也称之为今方派。就像听音乐，古典音乐叫什么 classic， 对不对？所以今方派就是中药学里面的 classic school 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后代的人呢，就是这些太古时代的方剂呢，比如说张仲景发表了一些，那张仲景的资料的前一代的资料呢，这个现在我们出土的文物里面发现陶弘景也发表了一些，然后之后呢孙思邈也发表了一些，中间葛洪也发表了一些，这就是太古时代没有来源的方剂，就是莫名其妙就存在在那里的方剂。那这些好像是这个伐桂骑兵里面的东西的这些方剂呢，存在了以后，然后当然包括整本《黄帝内经》啊，也是一个太古时代口耳相传下来的东西，也没有发明的过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文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后来的中国的医家呢，就研究这些方剂呢，慢慢推敲出一些理论。所以以方剂学来讲，中医的理论是后设的。就是先有方剂，先知道它治什么病，然后才去猜说那可能这个方剂里面这个药是在干嘛。所以中医的药理学是后设的，是方剂先存在的。那么后代的人呢，从这些太古时代的方剂里面去推敲推论出他们认为的一些药理之后啊，那么 再用这些药理再创出来的方，我们就称之为后世方啊，就是后再创出来的方。那么后再创出来的方呢，我们日本人是把它分成古方派跟后世方派，那我们中国人就把它叫做今方派跟时方派。那么可是呢，同样是太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医学，这些太古时代的方剂啊，就是通常我们中国人会给它一个标签哈，是称它为伊尹汤液经法，就是有一个伊尹什么商朝的开国丞相，是不是？那他很会做汤液，就是很会烧汤嘛，煮各种汤，什么桂枝汤、葛根汤啊，所以伊尹汤液经法就是这样一个传说中的名字。这一个系统呢，跟《黄帝内经》就是中国人认为的人体的经络是怎么走的啊，然后怎么样，哪一条经络不对，人会怎么样，或者五脏六腑的互相的关系，这个是《黄帝内经》的东西。那么汤液经法这个学门呢，跟《黄帝内经》这个学门其实并没有太高度的交集，就是有交集，但是没有很大的交集。而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写伤寒论》这本书的张仲景这个人的著作里面会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会看到张仲景他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在犹豫不决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方剂的运用到底要不要依照《黄帝内经》的医理来开。就像我上一堂课跟同学讲了什么讲了七个治头昏的路数，对不对？那这七个路数我用的方剂呢，大部分都是张仲景方，可是呢，《黄帝内经》里面呢就会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就是人会头昏是因为肝气上逆，所以你要平肝气。于是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这句话创出来的方，就是后代的这个半夏白术天麻汤。那你说《黄帝内经》是错吗？也不是错，但是你会看得出来，张仲景这个人的方剂并没有照着《黄帝内经》的理论去做，就是这个古代的这个一开始就已经好像武当派跟少林派一样，就是《黄帝内经》派跟汤液经法派就已经是分家了。那张仲景呢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个汤液经法派跟黄帝内经派能够有一个接点，那个接点呢就是伤寒论的大纲。伤寒论的大纲是来自于黄帝内经里面的一篇热论。那么为什么张仲景要说伤寒，黄帝内经要说热呢？其实是同一件事，就是你感冒叫做伤寒，就是你伤于寒嘛，是不是？那受凉了之后人会怎么样？会发烧，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说《黄帝内经》是说人开始发烧了，那我要怎么医？那张仲景说人着凉了，所以要怎么医，对不对？所以一个说热论，一个说伤寒论，但是同一个东西。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呢讲到感冒的时候，他提出了《黄帝内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我觉得张仲景把这个重要的框架哦拿来配合这个古代的汤液经法，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啊，让这些古代的方剂有了一个很好的分类跟归类的框架，而这个框架以现代的中医的感慨就是说几乎可以包医万病。怎么说呢？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说，人呐，如果感冒的话，这个病毒进入人体，它是一个，当然我们今天因为科学太发达了，所以会说什么病毒是一组基因，对不对？进入你的细胞里面，你们的细胞帮它增殖，对不对？就是 virus 这个东西嘛。可是《黄帝内经》不是这样看的，《黄帝内经》是说病毒是一种很特别的讯息，一种邪气，而这种讯息邪气呢，它进入人体的时候，它的那个破坏啊会沿着人类的经络传导的，就是它会，就是我们的人体经络啊，比如说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它的这个经络之气是太阳寒水之气，那阳明经是燥经之气，少阳经是相火之气，太阴经是湿土之气，少阴经君火，厥阴风木，就这个五行的这个配属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当病毒进入你之后，它的这个坏能量啊，沿着你的经络造成破坏的时候，那你知道人的经络在干什么？我们人体的 这个无形的经络，因为经络其实到现在我们的测量都还是靠电阻仪器测量的嘛，就是解剖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它是人体的这个一些磁场的流动嘛，对不对？一些电的东西。那这样一种形而上的经络啊，它到底在人体做什么用？它到底在干什么用呢？其实我们平常活在这里啊，也不太知道我们到底哪条筋在干嘛嘛，是不是？可是呢，我就觉得感冒就是一个让人认识自己这个无形的身体，这个能量的身体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感冒的病毒它一定会沿着某几条经络开始造成破坏。而造成破坏又怎么样呢？就比如说对我来讲，妈妈的功用是干什么的？就是当妈妈出国了不在家，我才会发现原来家里的垃圾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对不对？就是说当你这个经络荡掉，你才会发现人体功能少掉哪一块。所以比如说太阳经荡掉了，那你身体的机能就会少掉哪几块机能，哪一条经荡掉就会少掉哪几块机能。那你就等于同时借着感冒这件事也反过来在认识人体的经络的功用。所以我从前在教书的时候就忍不住写了一个对联哦，说若想人生正经走透透，来追病毒邪气兜圈圈哦，字字反身哦，就是每个字都凭着相反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人体的这中医的这种能量的身体在干嘛的话，那请你感冒，你感冒你就会知道了啊，就是用伤寒论的方法来感冒，就是这样的一种认识身体的角度啊。而这个呢，我觉得是张仲景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妥协了，就是他承认《黄帝内经》的热论有这么一回事，就是病毒的攻击是沿着人的经络在发生作用的。那么我们现代的西医学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就是病毒是一组基因进入细胞以后怎么样分，怎么样利用细胞来繁殖它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如果你用这个现代西医学的看法来对待这个病毒的话，那感冒就会变成绝症啊，是不是？因为病毒的繁殖是细胞内的事情，那只有死人是不会感冒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呢，我觉得即使是现在的西医学呢，也对于病毒的存在哦，做出了相当的退让了。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从前啊，有问过一位，刚好是一个什么研讨会，我去参加。然后呢，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女的老西医，叫做崔九教授，肯定没有人听过这个人。那个时候，我问崔九教授说：“你觉得病毒啊，到底是实体的存在还是能量的存在？”那崔九教授就说：“那是一个讯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崔九教授他说，因为他说我曾经得到过一次带状疱疹，而那个带状疱疹呢，在我的背上画出了完美的小肠经。你知道，就是我们一般而言会认为带状疱疹是潜伏在人的神经节里面，对不对？所以它发疹的时候应该是沿着神经节在发病的。可是带状疱疹的患者有一半的人，他的那个疹子长的路线，因为带状疱疹是一种病毒嘛，疹子在长的路线并不是西医观察到的神经，而是中医观察到的经络。那中医说那个经络是没有实体的，只有能量的，就是只有能量的。所以病毒它的的确确是沿着能量的身体在走的。当然有没有物质的部分，西医看到的是不是谎话？当然也不是谎话，只是呢，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角度来说啊，简单来讲就是，可能任何一个东西它有物质的存在，也有形而上的存在。那中医处理的是形而上的身体这个部分，就是气的身体，能量的身体。那西医处理的是物质的身体这个部分。我们不能说一定要否定哪一边，我们只能说中医的特色在这个地方。那就好比说啊，如果我们从前大家都在听录音带，对不对？那录音带是你用有电磁的东西把这个磁场镀在这个铁粉上面嘛，对不对？不铁粉啦，对，有各种不同牌子的录音带。那可能呢，西医观察到的是这条磁带上面的那个很多很多的磁极的变化，告诉你这是一个基因的排列。可是呢，中医观察的是把这个磁极能够镀在这个磁带上面的那个能量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种看法。那伤寒论的这一套开药法呢，它很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啊，很能够站得 站得住脚的一件事，就是现在的临床中医渐渐开始发现一件事，就是人的癌病啊，就是长癌细胞这个东西啊，好像是用伤寒论的方最有效。也就是癌细胞这个东西啊，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物质化的存在，这很难说。那曾经西医做过一个研究，是说呢，把这个癌细胞跟好细胞啊，隔着一片，我忘记是水晶片还是玻璃片，放在隔壁，结果呢，住隔壁的好细胞被这边的癌细胞带坏成癌细胞了。所以癌细胞是可以这样子隔空发进，这样渡过去的，并不是我们以为的癌细胞增殖吃掉好细胞，不是的，它是有这样一个能量的作用存在。那么如果一个病毒进入人体捣乱我们的基因，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生病的状况，那癌细胞本身也是一个基因的混乱嘛，对不对？这个细胞里面基因乱掉了，所以疯掉了。那这样的东西呢，就是伤寒论这个六经辩证啊，这些的症状呢，如果你刚好非常幸运的，就是你得了癌症，而你刚好出现哪一个症，那你喝那个汤，癌症就会大幅好转，比西医化疗有效很多。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中医一个很，就是在张仲景的六经辩证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呢，因为一开始这个方剂，这个太古时代的汤液经法跟黄帝内经是分家的，张仲景勉强把它粘在一起，但是其实粘的不是很好，就是大部分张仲景开药的方法都没有再照着黄帝内经说的道理再开的。那可是呢，在张仲景之后，从华佗到唐朝的孙思邈到金朝的张元素啊，这些一家呢，他们渐渐是开始想要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来开药。那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来开药的最代表的人物是金元四大家啊。那金元四大家用黄帝内经的方法开药，然后用黄帝内经里面的那个内科的想法来开这些药物，然后创造出所谓的后世方派，就是十方派。那么所以呢，在中医的分类里面呢，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就是古方派、今方派啊，被称之为离经派，离经叛道的离经，因为他不照黄帝内经，就他跟黄帝内经平起平坐，同大，就完全是分庭抗礼的状态。那后代医家创造的十方派、后世方派，这些后世方派叫做尊经派，因为他是照着黄帝内经说的在开药。那我们学方剂呢，我觉得一开始一定要学这个古方派啊，今方派，而今方派一定要先学的是六经辩证。因为这个六经辩证它的厉害的地方是啊，它的方剂等于可以去，就是它的方剂的那个走法，它所调整到人体的经络啊，几乎是可以胜过，我说几乎不是绝对啊，几乎是可以胜过针灸学的。也就是说针灸会说，你这条筋不通，我帮你针拿一针把这筋打通，或者是泻，或者是补，对不对？经方派可以用药进入人体去走到那条筋，把那条筋打通。那这样的一种啊，这是一个它的药学上面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居然你可以用这些花花草草煮一锅汤喝下去，然后把能量上的经络调整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中医的辩证啊，是六经辩证最优先。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一身是病，对不对？你可能可以说，哦，你这个把个脉啊，你是肝火旺啊，你把这个脉什么肾水虚，你当然是可以这样来辩证，这是五脏辩证啊。可是呢，如果你的身上有《伤寒论》里面讲的这个六经辩证的框架的话，那一定是吃六经的药最有效，就是六经辩证里面的那些方剂是最优先的。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医啊，很可惜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外面开业的中医，他在开药的时候都是把脉在开药的。你有没有见过把脉的中医啊？有哈。那就是他把脉在开药的话，他就等于用五脏来辩证了。可是用五脏辩证开出来的药不一定会很有效， 因为六经它在人体的疾病上面有占有太大的主导，那你用伤寒论的六经辩证来开药的话，就会很那个药效就会非常的强。那像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助教跟我打小报告啊，说哎呀，这样要讲人家坏话，再发人家坏话我讲的不少了，讲一两个没关系，就是。就是他们说他们有朋友去看那个易经学会有一点关系的那个楼中亮中医师的诊所啊，那就说他那边诊所都是用什么五运六气来开药，那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如果这个人六经辩证的主症框清清楚楚在这里的话，你为什么不照六经开？这五运六气是你完全没有病的时候今年来调体质用的，简单来讲就是说今年木气比较旺，所以我们要疏肝啊，今年土气比较旺，所以我们要让脾胃祛湿，你知道这个是这个不是在中医开药里面的最优先顺位，就中医开药的最优先顺位是伤寒论的六经辩证。而伤寒论的六经辩证会不会很难开？我告诉各位同学，不会很难开。比如说五茱萸汤怎么开啊，这个也是很猛的药啊，吃错的话肝会溶解的啊。这些药，我今天是在恐吓你们，要逼退一些学生哦。我跟莹莹打赌啊，我说我只收25个，他说会收到35个，我想赌赢啊，要今天多逼退你们一点。这个白开汤呢，怎么开？辩证，要不要把脉不闭？就是你头痛的想撞墙又想要吐，好了，可以开。很简单嘛，对不对？脉都不用把，问两句话就开了，清清爽爽。但是呢，你会觉得太简单了。但我如果要解释，可以说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体内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所以你今天会头痛又想吐，我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在开药的那个辩证的关键是很单纯的，就怎样怎样就开这个方，怎样怎样就开这个方，这样子。所以学经方派真的是蛮，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蛮轻松愉快的啦。好，就是你只要记得每一个汤是对应哪几个主症的排列组合就可以了。可是呢，像我上次在上一堂课在教你们头昏的时候，不是也用一种非常类似经方派的方法啊？就什么头昏站起来比较昏，坐下比较不昏，那这个汤对不对？站下来躺着躺下来也一样很昏，那就这个汤对不对？然后张开眼睛比较昏，闭起来比较不昏，那就用这个汤对不对？就是你拜都不用拔嘛，对不对？反正头昏那么发，我头昏的方，我后来回家还想到另外4路，我待会如果有空再补给你们啊，就是可以治一个头昏，可以有11路的开法，那这个。其实不止啦，应该可以到18路，只是其他太稀少疾病就先不说了。但这个，那我今天呢，想要很郑重的劝退各位同学的，就是我上堂课有跟各位同学讲说，有一些病，对我说教头昏，你一辈子也不头昏，你就随便在笔记上写说某月某日教了头昏就认着吧，就别学了，对不对？可是呢，伤寒论里面的这一整块，你要当作是一个方剂，就好像说这一路剑法是没有一招可以漏的，懂不懂？就是这一，我今天写在黑板上面这些方剂的这个辩证跟使用，你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背熟的话，那就是会出人命了，就是开不对就会死人，好不好？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那你想想看，这个如果你的那个病毒攻击你的太阳经，太阳经是寒水之气，你这个人会发冷。如果攻击阳明经，阳明是燥经之气，你会发热，你会便秘。那你这个药开反，人不是就完了吗？是不是？所以他的那个体质的那个能量刚好是不对的。那所以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劝退同学，就是我之后的课就是这样子。我因为有些同学是新来的就不是我庄子班的，所以有一些东西要从头讲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课的上法是这样子，就是我接下来啊正式开始收学费上课之后呢，就是我第一堂课呢会伤寒论里面这个一个方一个方介绍，跟你们讲这个方是什么药物组合的，哪一个药物是干嘛的，然后这个方可以针对哪几种症状，然后呢如果呢你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方子呢它还有多少变化，像桂枝汤可以变出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桂加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桂汤什么什么一大堆，就是它里头每一个变化都还可以治不同的病，就是这样的一个方还可以扩充出很多个不同的方。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我的前半堂课前就两堂课嘛，前一堂课我就会伤寒论这样一个方一个方这样介绍下去。那 后面的一堂课呢，就是给同学点菜用的。我上个礼拜还收了一大堆同学的点菜单，这礼拜怎么一张都收不到啊？就是同学会递单子来，就说我上礼拜收到的，比如说说什么就是会发喘，会要怎么医啦，或者是更年期发热要怎么医啦，或者是我月经之后那个血一直没有办法停住要怎么医啦，就是这些的话，反正每一种病呢，我都会像上次教治头昏一样，反正整理个五路六路十一路二十路给你啊，就是差不多怎样怎样就怎么医这样子。那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所以同学呢，你就然后你们递单子给我，你都不用署名哈，我不用知道谁得什么病啊，你们的隐私我完全不过问啊。现在我上课的时候眼镜都拿掉，我连你们脸都不认得啊。那这个，所以倒是大胆提问没有关系，难倒我的话，我到最后就会承认说对不起，这我不会医哈。这个，伤寒论里面虽然它这些方剂。可以说我们要讲一个主轴的脉络的话啊，都是在讲怎么治感冒，就是感冒病毒传到这里会有这个症状，病毒传到那里会有那个症状，这一整串是在打病毒。可是呢，你在打病毒的同时就会学会你的六经受伤要怎么医，这样懂吗？就是你如果现在不是在感冒，可是你有六经行症，代表你的十二经脉已经哪里受过伤了，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来医这个十二经脉的伤。好，那这样的一个路数啊，所以如果同学你是很妄自菲薄的人啊，觉得自己是不学无术的家庭主妇的话，那我希望今天黑板写就可以逼退你了，好不好啊？就是说，你如果要学，就要把这些都学会，不然你在家开药会出死人，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至少这黑板上面写到每一个方，你到最后都要运用的非常的圆熟。但是你说难吗？我觉得张仲景的方啊，其实是药味很简单，就几味药而已，没有很多。然后呢，方与方的层次变化也非常的有逻辑性，所以记忆起来并不会太困难。就如果各位同学是易经学会的老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学六经辨证的这些方剂比背六十四卦容易太多了啊。这个，那么至于其他的所谓的就是六经病之外的病，一些杂病的方，那你真的就是随便写说几月几号教什么这样就可以了，就是需要用的时候再来翻书就好了。但是这一块是一定要非常纯熟的，好不好？就之后的两三个月，我要把这一块的方一个方一个方跟各位同学这样子讲过去。那今天我当然除了要逼退各位，我当然也要为自己的荷包着想，我要打一点广告，就是我要就是稍微要介绍一下这六经病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啊，让你知道这些方在什么时候是可以用的啊。那好啊，所以我们这个离经派的经方派啊，就很奇怪的一个称呼。大纲啊，我们来稍微顺过一下。首先呢，我们呢，人体的六经啊，太阳叫做三阳，阳明叫二阳，少阳叫一阳，太阴叫三阴，少阴叫二阴，厥阴叫一阴。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说啊，这个太阳经上面的气，也就是它的阳气的量啊，是六经里面最强的，它有三份阳气那么多，而阳明就只有两份阳气，少阳只有一份阳气。那相对于这个三阳经，三阴经的阳气当然更少了啦啊，就是它的能量是由大到小，而因为它的这个阳气的配比是由大到小，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在这六经之气呢，就会在我们的人体啊，就如果我们假设我们都有开天眼，其实是没有啦，可是你学伤寒论，每一个没有开天眼都会觉得自己在看什么能量的身体啊，这是一个假的开天眼啊。但是就是这个六经之气就会在人体形成六道不同的磁场防线。那你就想说，好像大气层也有什么层什么层，对不对？就是人的身体里面有这六个不同的层，而疾病就是外面的邪气啊，感冒啊，什么东西啊，进来的时候打到你的人体的时候，你是通常是先用太阳经的气去挡，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太阳经的那个气被挡的时候，你的太阳经就会被这个邪气震荡到，然后你就会觉得太阳经相关的地方不舒服了。黄帝内经就说，因为人的足太阳膀胱经啊，是走在这个脚后面，从背上一整个背，然后绕到头顶，对不对？所以感冒一开始的时候，黄帝内经说，那你感冒刚进来打到太阳经的时候，你的不舒服一定是从后脑勺开始往背上降下去，就是你这条经开始受伤了。然后如果太阳经没有把邪气挡住的话，那它就会打到阳明经的气。那阳明经的这个燥经之气呢，打进来的时候，它的那个作用的范围会有点像在人的肌肉里面。你知道人的肌肉里面是储存很多能量的哦，哈，就是它会让你发高热高烧。所以呢，当你得到太阳病的时候，通常你的第一个身体感呢，是会觉得怕风怕冷，就是你一旦太阳经受伤了，你整个人的感觉是怕风吹到。同学有没有过感冒的经验，是感冒了之后觉得风扇吹到自己身上好难过，有没有这种感觉过？那有没有一种怕冷的感冒的经验，就是你应该你自己没有得，家人也有得吧，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啊，你觉得好冷，你要裹在棉被里面，可是你妈妈帮你温度计量一下体温，嘿嘿，38度半耶，就是很，你在发高烧，可是你本人是非常怕冷的，对不对？那同样是发高烧，如果是在阳明病的话，那这个人的主观感觉是非常热，就是被子盖不住，衣服要脱掉这样子。所以治感冒这件事情啊，中医实在是比西医超前了2000年都不止了。就是这一个，我觉得《伤寒论》看到的那个人在感冒的时候的身体变化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的仔细而真实。那相对来讲，就是什么感冒发烧了就要用冰枕退烧，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先进的西医做这种，我就什么野蛮人啊，就是觉得，就是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就是你的哪一个经的磁场受到邪气的干扰，那你就要用药或者用针灸把这个邪气逼出你的体外啊，逼出去了感冒就好了嘛。啊，这就是《伤寒论》的一个大概的想法。那当然，整个逼的方法，在一个脑海中浮现的图像啊，大概都很像在驱魔啦，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感冒这个东西像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个八只脚的蜘蛛怪，它会好像异形一样啊，扑到你的后脑勺，然后咬一口钻进去啊。然后像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用了，就是你会真的在吃药的过程里面感觉到那个感冒像一个八脚蜘蛛怪。就比如说你吃了桂枝汤发了汗，你会觉得好像这个蜘蛛的八只脚已经被你掰开了，可是他的嘴巴还咬在你的后脑勺，所以你要再怎么样？你知道，就是你的身体感会把感冒感觉成一个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的邪灵这样的东西啊。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想法。可是我跟你讲，在古时代传到那个文字才刚发明的中国的这种东西哦，什么理论都必须用象征性的讲法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科技啊，对不对？就是太古时代的一个超文明的东西掉到原始人的手里，所以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完全是用象征性的说法啊，真正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象征性的方法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啊。这个我常常有一句口头禅，就是用象征符号操作真理的技术称之为巫术，中医是一种巫术。就它的真相可能要等到我们人类的科技再进步几百年，可能会慢慢的发明发现，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没有办法发现这个真相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人体的这个六个磁场啊跟六条经的运作，那我们就稍微来顺一顺啊，这个生病的大概感冒的时候我们认为的顺序。就是太阳病呢，它邪气进来，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邪气呢最容易进来的地方是人的后脑勺，就是后脑，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身体观哈，会认为说人体的气的运行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中间有一个穴道叫做命门穴，生命之门啊，就是叫做生命之门，就是好像是这个，如果我们相信人有投胎这件事情的话，好像那个新生儿啊，他的灵魂进来的那个着陆点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你知道命门前面的，我们中国人认为背属阳，腹部属阴嘛，对不对？ 所以呢，肉体的构成是来自于这里的脐带，对不对？就是母亲给你物质的营养，形成你这个肉身。可是呢，肉身的肚脐背后还有一个灵魂的肚脐，就是你的那个灵魂里面的资料从那边转入进来你这个人身上的啊，这样子一个阴阳扣合而形成一个人的状态。所以中国人说三才嘛，天地人为三才，对不对？就是无形的世界叫做天，有形的东西叫做地，那人是中间的东西啊。那这个，所以《黄帝内经》里头啊，我不是说《伤寒论》，我说《黄帝内经》认为这个，对不起，还是要说回一下大概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身体观，就觉得人的这个命门这个地方哈，好像有一个烧一个小小的火一样，那这个小小的火呢，会把你身体里面的水气啊煮热了。然后沿着你的背后这样爬上来，但也有一些分支会从侧面上来形成少阳区块啊，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太阳区块呢，沿着太阳经，太阳的寒水会被你的命门的那一点火煮热，被命门火煮热，然后绕上来。而这个好像是烧一个蒸汽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幻想的画面呢，我们中国就好像把人想成是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就是靠着命门的力道把这个水蒸上来。蒸上来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人体啊，之所以有所谓的戾气，像有没有同学会发现一件事，就感冒之后觉得，哎呀，整个人好没力，对不对？可是呢，等到你跳到阳明病去发高烧，觉得热的时候又变有力了，是不是？所以就好像人体是在这个太阳区块，是那个水气好像是把一个人冲起来，气球把气球打气，就人的力气是来自于太阳区块的这个水气。事实上这个说法你也可以再换到那个什么练气功练导引的人的那种角度，就是人体的气这个东西是靠水在导引的，就是人体要有水才能够传导人的气，就是能量的这个运行。那么这个太阳经哈，它的作用呢，就是命门的火把水气蒸上来啊，然后绕到头顶。那绕到头顶的时候啊，人的后脑勺这个地方呢，有两个穴道啊，就是风池穴跟风府穴，其中一个是两个，一个在中间只有一个。那风池风府，那这个池塘的池啊，这个阴曹地府的府，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放风的，是不是？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中国人的身体观是认为人体背后这一命门蒸上来这个热水啊，这个水蒸气要在风池风府这个地方让外界的冷气能够进来，然后让它冷却，冷却了干嘛呀？水蒸气要凝结成云，然后来下雨。为什么要下雨？就是中国人的想法是这个冲上头的这个水气能够在脖子这个地方有冷空气进来凝成云，然后下雨呢，这个雨下下来就可以干嘛？帮你的五脏六腑灭火啊。因为人体五脏六腑如果一直在上火的话，西医的讲法就是任何一个脏腑如果长期是微微的在发炎的话，一定很快老掉，就是那个脏腑会比较容易老化跟衰竭啊，就是轻微的发炎会使得一个脏腑提早老化跟衰竭。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你中国人用这个象征符号来说的这个水气运行啊，就是蒸上来然后凉冷却然后下雨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太神话了，这不就是西医说的类固醇的作用吗？你也可以这么说。可是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中医的这个神话的角度呢？因为西医的那个类固醇要发挥作用，必须在中医的这个象征符号的框架之下才能发挥，就是中医说的那个身体感，就你的气真的可以转上来或怎么样的时候，你的类固醇才会有作用。就是即使是西医说的这个帮全身消炎的这个类固醇的功能，也必须要在中医的能量的身体的框架的条件是符合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这样一种非常象征性的身体观还是很重要的。那同学现在听了如果听不懂更没关系哦，随便睡下去啊，就是反正以后会一个方一个方讲的时候就是会讲更仔细，而且这些道理你不懂没有关系，因为经方派开药很单纯，看症状开而已，就是不太讲道理的啊。这个那这样的一个水气运行的作用，如果人在感冒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但是这个风池风府呢，因为是放外面的冷风进来的，所以等于是人体的一个罩门。那么你就有可能，就是大概这个邪气要透入你的太阳经呢，就会从这个地方钻进来。所以应该是不少的人在一开始感冒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后脑勺僵僵的，觉得好像在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那个冷冻柜的冷气太冷了。那你在冷冻柜前面站站，就觉得哎呦，后脑勺好像怪怪的。就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经验哈？那当然，后脑勺的这罩门也不只是感冒了啊，就是人如果要被什么冤亲债主缠身的时候，也是从那边进来的啦。啊，就是着魔的人，通常后脑勺都是僵僵的。那这个进来了之后，那以内经的讲法，就是说，那你的太阳经就会有一点受伤了，这个邪气会沿着太阳经往下传，所以呢，你的这个背就会从脖子开始慢慢往背上面这样子酸酸的、僵僵的这样子传下来啊，这是内经的讲法。但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的六经都是非常广义的六经，就张仲景看的是什么呢？是说人体的这个太阳寒水之气啊，它好像是人体最外面一层的能量场。而这个能量场呢，你可以想象它是好像一个人体，如果是一个地球的话，就像大气层一样，就是围绕在人体外面的一圈磁场。它并不是一根筋，不只是一根筋而已。那在这个地方呢，张仲景是把这个钻进人体的邪气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分成两类，一种叫做风邪，一种叫做寒邪啊。那么人体如果遇到风邪跟寒邪，它的受邪就是被邪气攻击的方法是如何的不一样呢？就是中国人幻想风气这个东西是卷卷卷的，那寒气这个东西是往里面钻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寒气比较跟人体的比较里面比较阴的脏器比较相关，风气比较好像在外面绕来绕去的感觉。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话就是说这个你这次感染到的病毒是哪一种病毒啦，就是哪一型感冒，用今天的讲法。但是我们在学中医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象征符号来操作才能顺手，你如果用西医的术语的话，这些药开不顺。好，所以呢，就算我今天我讲的这整个中医的医理都是谎话连篇也没有关系，因为比较好治病哈，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你是机器猫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就是所以假猫不要紧，重要是能抓老鼠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整个虚假的理论哈，我们就说它是虚构的没有关系。那如果进来的呢是风气的话啊，那么你的因为如果是邪气打入你的太阳区块，你的抵抗力会自然跑到这个区块跟邪气相抗嘛。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教各位同学把脉，对不对？平常不感冒的时候脉就差不多在那里，那如果你感冒是邪气是攻击到你的太阳区块的话啊，那你的脉一定会整片这样子浮上来。所以呢，你平常就要把一把你的脉，大概是你的手指头掐进去多深可以把到那个深度的感觉，你要很熟悉。那这样子你感冒的时候忽然发现说，诶，怎么今天我才轻轻切到皮肤，那个脉就已经摸到了，那代表你的脉浮起来了。那浮起来就是太阳病，整片的浮起来是太阳病。其实三阳病的脉都是偏浮的，只是形状不一样啊。就是太阳病是整片这样浮上来，然后呢阳明病是好像波涛汹涌这样子的，就是很有力又跳得很快的这样子的冲上来，就一波一波的感觉。那少阳病呢是浮起来勒成一条弦这样的状况。好，所以都是三阳都偏浮，三阴都偏沉啊。那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是太阳区块受邪的话，一定会脉比较偏浮。而你的身体感呢一定会比较讨厌吹到风，跟比较觉得在发冷。那如果有这个感觉，或者再加上一点后脑勺到背上都不舒服，那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一次的感冒中标的区块是太阳区块，那你就可以在太阳区块里面找你要用的方子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用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想法来把这个进入人体的邪气 分成风气跟寒气啊，那么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况，就是如果呢，你受到的邪气是风邪，因为风邪本身不是那么会往里面钻，进入你的人体之后，就好像在那边逛来逛去、逛来逛去一样，所以人体受到风邪的时候，身体自然的反应就是把汗孔打开，就希望能够汗孔都张开来，让它逛一逛就自己回家了。因为风邪不太会往里面钻，所以它会人体的自然的反应是把汗孔张开。而人在汗孔张开的时候啊，你把到的脉固然是浮脉，可是那个浮脉是浮得软软的，就是浮缓之脉。那这个时候用的汤是桂枝汤，桂枝汤就是不开汗孔，但它把驱风的药物从你的血脉管里面透到脉管外面，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啊，走在经络或者血管里面的气是比较精致的气，叫营气，或者我们写营或者荣都可以啊，就是那经脉或者血管外面的气是比较阳刚比较粗糙的气，叫做胃气啊。那桂枝汤的功能呢，就是把一些能够驱风邪的力道呢，从这个吃下去走到脉管里面的这个荣营气，然后再从这个营气呢推到胃气。那因为你毛孔本来就是开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驱风的药效效果这样推出来，那个风气就出去了。所以桂枝汤它是治疗太阳经感冒、脉浮缓。它的主症是什么？是怕风。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用风邪跟寒邪来讲这个东西？那是因为人的身体感的确是如此。就你得桂枝汤症的时候啊，你不会特别觉得全身发冷，但太阳病哦，一定会觉得全身懒洋洋的啦。因为太阳寒水是让你有力气的，所以你得太阳病一定会觉得全身好像软软的啦。那个少阴病的话。少阴病的话是进入一种沮丧状态，这比较心理层面的啊，就是那这个太阳病还是肉体层面的。那这个然后呢，你用这个桂枝汤哈，那把这个风气呢轻轻的推出去，你的病就好。那桂枝汤症就是脉浮缓而恶风。我说这个象征物选的是很好，因为你的桂枝汤症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冷，可是呢你会感觉到哦，有人在哪边开电风扇的时候你会瞪他，就是你忽然之间发现你被风这样子扫过皮肤，那个身体会不爽快，就是就算是天气不太冷，你吹到风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这个固然是一种感冒症状，那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有人是吹到风就会不舒服的，那你就喝桂枝汤。就是反过来，就是你身体的杂病可以用六经的病药去治。那么桂枝汤可以说是这些方剂里面的相对安全的一个方啊，没事吃保养都可以。可是呢，如果你中的邪气是寒气的话，寒气啊这样子狠狠的钻进来啊，它会找人体的深处这样钻进去，所以呢这个时候人的免疫功能的反应啊就不是这样的打开毛孔让它钻了，因为觉得太可怕了，所以寒气一进来，人体一感觉到有寒气，马上毛孔全部都啪啪啪关起来。所以麻黄汤症啊，这个治伤寒，桂枝汤症治的叫中风，麻黄汤症治的叫伤寒。那治这个寒气进来的麻黄汤症呢，你的毛孔全部关起来的时候，你的脉这个浮脉呢拔起来一定会觉得怎么样，很紧绷，就是你的身体很用力的在绷起来。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些人呢、啊、本来身体就太虚了啊，太虚的人没办法形成麻黄汤症，因为他毛孔关不紧啊、那个就是最后会掉到那个桂枝加附子汤去啊，这等一下再说。那这个毛孔全部关起来，所以你这个人呢他的身体感是觉得好冷，就是他感冒了之后脉浮，而且浮得很紧绷，而且还会拼命找棉被这样裹，而且不管他发到多高的烧，发到39度半他还是觉得好冷，我要裹棉被，还是觉得好冷好冷好冷。那这样的一种身体感，脉浮紧得汗，就是这个时候呢他裹很多棉被发到39度啊，你摸他的这里身上摸一摸，哎呦干干的，一滴汗都没有，就他汗孔已经全部关起来了。那 后呢，因为寒气会往里面钻，所以通常麻黄汤症会有就是关节什么都在酸痛的感觉。你们有没有感冒觉得关节酸痛过？就是那个寒气已经钻进来了，攻击到你的骨节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哇，这里这里那里那里都觉得酸痛。那这就是一个很完美的麻黄汤症。那你说我是没有感冒，可是我全身发冷，然后脉浮紧，然后这里酸痛，可不可以吃麻黄汤？可以，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是正在，因为闹风湿有可能会经过，你也可能是刚好就是因为什么肾脏炎啊，快要肾衰竭了，也会有啊，就是这个，反正你不管，你就照症状开药就好了。中医的一句金科玉律是对症下药，为什么会这样？不要管它，只管对症状开啊。像我们中医的医术之所以到了今天会比汉朝低落那么多，就是因为到后来的人的头脑很糟糕，都喜欢问为什么，就要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摸透透，你的五脏哪里虚了，哪里上火。其实真正的医术根本不在这里，你什么都知道也不会，你现在西医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得了这个病很重啊，没办法。就是重要的是对症开药，不是知道它为什么，你可以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在麻黄汤里头能用到麻黄这个药啊，那麻黄是很强的还开汗孔发汗的药，所以桂枝汤症的时候绝不能用麻黄，不然会把这人虚死，你懂吧？就麻黄汤症用麻黄汤非常好，就整个人就立刻就好转，就汗孔一开，那个他把邪气逼出来，那你这人把寒气逼出来，人就一下子就觉得力气也恢复了，人也舒服了。可是呢，如果你没有麻黄汤症而开麻黄汤的话，那一碗汉朝张仲景的麻黄汤里面的那个麻黄素跟胃酸和碰到一起之后会形成安非他命，大概是40颗摇头丸的量吧，就是你死掉了嘛，这些人就服毒过多而死了嘛。所以这东西都要对症开药才能安全，你一下子乱一下就死掉了啊，就是开错了就死。所以这是这个太阳病最重要的两个方。那么当然呢，偶尔也会遇到一种人啊，他是受了寒气，可是呢他的那个身体已经很虚了，所以他不能够汗孔关紧，所以呢你会把到他的脉也是浮，可是也不浮紧也不浮缓，他整个人在发冷，可是呢全身都有汗，那怎么办？那要用补的，要用桂枝汤里面加附子的，桂枝加附子汤，附子很补阳气。那这个全身大汗而又发冷的那种感冒呢，要用桂枝加附子汤。那桂枝加附子汤在临床上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有一种病毒感染叫做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发病的时候是桂枝加附子汤症，那你用对了药把这个病毒逼出去了，你小儿麻痹就好了。就是这个这些每一个方症都是很重要。当然还有就是我发现哦，现在的年轻人哦，很多人会用什么摇头丸还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有服吸毒的。那有在吸毒的人，他的桂枝汤症、麻黄汤症都会掉到这里去，就是狂汗不止。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说，各位同学，你有没有人啊，会觉得自己好像身体比较虚？同样是在外面散步啊，人家只流两滴汗，你流30碗饭，就是你的汗啪啦啪啦这样子流，有没有？就是那种很一点点小运动就狂汗。那就代表你的阳气虚了，那你就喝桂枝加附子汤，那喝一段时间你的这个狂汗就会慢慢收了。但你现在都不用抄啊，我以后一个方一个方会去教。因为这个发汗的问题呢，像是如果你是有的时候身体会在比如说下午两三点忽然觉得有点热，然后哗一阵汗，那是桂枝汤。然后这都有另这背后都有理论的啦。然后还有的是有的人是睡着了之后一阵汗，那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是我将来这些东西会做一个配对，做一个就是排列比对给各位同学哈，所以现在都不用急，今天只是介绍大纲，而介绍大纲的目的只是逼退同学，就是你要了解说你要玩这一套你就去背那么多东西，那背不下来的话那你就赶快走吧，不要浪费时间，对不对？那这个桂枝汤麻黄汤之后呢，如果你我跟你讲学古方派中医哦，我有一句真心话要跟同学讲，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特质，这个派才学得好，就是你要很喜欢吃药。就是感冒啊进入人体之后啊，是立刻就沿着经脉这样传来传去的。你这个时候桂枝汤症哦，你晚了2个钟头它可能已经转到白虎汤症去了，所以一定要快打快，你知道 就好像这个武侠小说的世界，人家一掌轰过来，哇，受了内伤，立刻就要运功疗伤了，就是不要再拖，懂吗？就是我同学我是不想指名哦，但是真的有同学是那种今天感冒，然后我们给他开个药，然后过了三天说你吃了没啊？没去抓，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哦。就是现在感冒这个时间点是这个症，你就要现在医这个症哦，不可以就拖的哦。就六经传变的病是不可以给他拖的，懂不懂？所以你必须要就是很勤快，就是一生病就立刻去抓药，这样才行，好不好？哦，就是必须要的基本的人格特质哦。如果你是那种抓药会拖的，你真的不能玩这个哦，会玩死的。你想想看，有没有人那个感冒是那个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觉得全身发冷，然后到了第二天开始觉得哇发烧发汗，要不能盖棉被发热了，有没有？有吧？那这就已经太阳转阳明了嘛，对不对？他已经从这条经脉走完了，火车过山洞到下一条经脉去了。那这个就是一定要快打快，好不好啊？就是如果你会觉得，如果你，我觉得大家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啊，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就是那种生了病会觉得能拖就拖啊，就是今天看医生，三天后再抓药。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你不要学这个，真的不要学，好不好？就是爱吃药的人学得好，而且这套东西啊，绝不是头脑好的人学得好。就是说，很多人好像觉得说学中医需要什么天纵奇才啊，我觉得张仲景没有在要求这个东西。张仲景是家庭主妇的好朋友，就说要学这个东西啊，一般水平的智商一定可以的嘛。就是怕风，然后怕冷就吃不同的药，这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这没有什么难的，就在智商上面没有问题。就是，但是呢，在嗜好上面有问题。就是有的人就是不爱吃药。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哦，就跟了我好久，然后有一次我在社大的课哦，看他戴着口罩已经两个礼拜了，我说你不是学伤寒论吗？感冒药二十分钟就医好了，怎么戴两个礼拜口罩呢？他说老师我不吃药的。他说中药还有很多重金属不能吃。我说你学这干什么？然后他跟我讲说我是跟你那么多年，以为可以学点家常保养什么的。跟我后来拜托我陈助教去把那位同学劝退了。陈助教说你啊跟着老师也那么久了，也知道老师是一个很不会保养的人，对不对？就是要学家常保养什么的，免谈了，好不好？但是我现在比较要保养了，年纪大了，现在比较会保养。从前真的很不会保养。那你们如果要学保养也可以跟我讲，我上次不就教一个补脑的那个核桃黑豆嘛，对不对？那很补啊，哎呀吃了很保养的。那这个这个经啊，沿着这个太阳经传下去啊，这个病呢，它有可能从太阳经传到太阳府。就是说，人的足太阳膀胱经，那它的脏器是对应什么？就膀胱嘛，是不是？简单来讲，就是泌尿系统的肾。就是我们说的，它中医说的膀胱经，其实包括了泌尿部分的肾功能。然后呢，真正在说少阴肾经的时候，比较是内分泌的肾，就是分泌这个肾上腺素、副肾上腺素的那个肾啊。那这个当它传到了膀胱府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所谓的太阳府病。所以我这边有分，就前面是太阳经病，后面是太阳府病。那传到膀胱府是什么样的？有两个状况。一个是你的这个泌尿系统荡掉了，那这个时候就要用五苓散来顺一顺啊。五苓散以后之前也教，之后也会教。就是这时候你的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人喝水进去啊，需要肠胃能够吸收水，然后经过命门火把水气输布到全身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一条水路能量的水路不通的话，那你肉体的泌尿系统就会坏掉。那五苓散主症是什么？就是口渴尿不通，口渴尿少。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你今天是走在路上太阳晒多了回家口渴尿少，那五苓散症可以吃哦，就治中暑可以哦。或者是你今天呢这个在外面吃一个什么那个餐厅有点黑心的，吃了太多味精了，那回家哎呦口渴尿少，那可以用五苓散。就因为这都是你的水循环的系统需要调理啊。那这个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五苓散症是这个 喝到水就吐，就身体那个水的吸收已经出问题了，他不能再接受水了。所以就是泌尿系统要顺一顺的时候用503，当然更严重的什么心肾衰竭那个在少阴病，不用现在讲，就太阳病都还比较浅表的疾病。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蓄血，就是当你的这个邪气传入膀胱腑之后啊，你这个膀胱啊，说不定这个时候也有把这个手太阳小肠经也绕进来，就这个地方会因为抗病的机能太过旺盛哦，就抵抗力在那边做事的时候总会有点发热嘛，对不对？结果热到你的血管有点烧干了，变成说你的这一块的那个肉里面开始产生淤血了，不一定是膀胱里面淤血，不一定是尿血，就是这一块肉，就是跟膀胱这个相关的这块肉。那怎么辨证呢？这个张仲景的辨证是说啊，膀胱蓄血的人呢，比较轻微的淤血用桃核承气汤，比较重的淤血要用理当汤。那这个桃核承气汤通血路的药只用到桃仁啊，桃子的核里面那个东西，桃仁跟那个桃核承气汤桃桂大芒干，桃仁桂枝而已，就是比较软性的破淤血的药。那底当汤呢？水蛭、芒虫、大黄、桃仁，海陆空三军都齐全了。芒虫就是那个叮牛的那个血的那个牛芒啊。那水蛭知道吧？田里面吸人血的。那这个就是如果你的淤血已经结到太硬块了，你这样子想象啊，就那个淤血块，你想象它这个棒棒糖。芒虫就好像是能够把你的棒棒糖咔嗒咬碎，水蛭就好像把棒棒糖慢慢舔没有，就是这样子。那大黄是能够把血冲顺，那桃仁是润滑剂，这样子的。就是所以到时候你要学经方，我要劝退，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学经方，你到时候要吃到很多虫的，水蛭、芒虫、土鳖虫，还有，就是有时候还真不能代替哦。还有奇槽啊，奇槽是金龟子的幼虫，很多虫都要吃的、啊、如果你饮食上面有洁癖的话，赶快退出啊。那这个比较轻微的蓄血跟比较重的蓄血，这个桃核承气汤跟底当汤的共同的副症呢，是你的左下腹哈、啊、一按会很痛。所以各位同学，你现在按一下自己左下腹，说不定你现在按就觉得有压痛了，代表你已经就是可能过去某一次感冒就弄到你每次月经都不顺了。有没有同学就现在就有左下腹的压痛？有了啊、哦。那左下腹的压痛这个蓄血呢，你知道底当汤跟桃核承气汤的汤证是如何的戏剧化吗？桃核承气汤的汤证张仲景说是如狂，底当汤的汤证叫做发狂。什么叫如狂？什么叫发狂呢？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感冒传入了太阳府呢，变成了桃核承气汤的汤证，那你帮他把脉看病的时候，然后你跟他讲说哦，你感冒怎么样啊？你讲快点好不好啊？你这医生是看什么东西啊？到底会不会看啊？就是他那个很多情绪会冒上来。那你知道现在很多女孩子月经来的时候脾气超不好，对不对？如狂啊，就是他可能是已经有那个，就是这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太阳神经从这个地方有淤血，就整个人格上面会有一种异常的烦躁的刺激感。那到了底当汤证的发狂是这个人根本已经讲话就是说啊不好意思啊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会有一点像什么三太子上身一样，就会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了、哦。那就是这个腹部的太阳神经从这一带有淤血的时候，人就会这样子，脑就会有一点乱掉哦。所以你说这个人每次月经来都会发脾气，你赶快摸一下他下腹部啊、哦，拼命被他痛骂一顿，摸一摸有没有这个汤证。那吃了之后把那个淤血打掉，他以后就温柔显出很多了啊、哦。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要在不是同学量够了吧，休息一下，下课20分钟啊，有什么问题尽量问。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个会会会会，男生一样有脾气很坏的，就是男生也有淤血的啊，只是他没有月经痛。好，那我们就下课20分钟，大家下洗手间。还有我们这个课我觉得希望是很轻松的，同学希望各位哦，你们付钱人是老大，我有讲不清楚你就问好不好哦。大家其实有些人都熟人了嘛哦，不要在那边好像老师有什么威严一样哦。其实这东西就是一个，其实那就是在教家庭才艺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啊，就是有什么事情就问啊，就有什么